曾经自己像浮萍一样无依，对爱情莫名的恐惧，但是天让我遇见了你，处处见你，人群中独自美丽，你仿佛有一种魔力，那一刻我竟然无法言语，请让我随你去，让我随你去，我愿陪在你的身边，为你挡风遮雨。让我随你去，让我随你去，我的整个世界已完全被你占据。我想我是真的爱你，我全心全意等待着你说愿意，或许是我太心急，竟然没发现你眼里的犹豫，只是你又何必狠心将一切都抹去，你绝情飘然远离，连告别的话也没有一句。我愿陪在你的身边，为你挡风遮雨。让我随你去，让我随你去，我的整个世界已完全被你占据。我想我是真的爱你，我是真的爱你，我是真的真的。